奖，快乐多一点，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昨天我舍友呢在煮鸡蛋，煮好之后呢他闻了一闻，很认真的说这是母鸡下的蛋。我就说你怎么知道了？他回我公鸡不会下蛋。这里是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一碗的叶。想听到更多的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加入九六九粉丝群，我在那里等你哦。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今年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寻奇。今年一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330万人，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和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为5.1%和4.9%，处于近年来最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执行局正式批准中国提交申报的四川观雾山诺水河湖北黄冈大别山地质公园，成为联合国科教文世界地质公园。古巴选举产生新的国务院委员会主席，接替86岁的劳尔·卡斯特罗，这意味着古巴将告别已持续近60年的卡斯特罗兄弟时代。星巴克公司宣布将在5月29号的下午关闭全美约8000家直营店面，对17万员工进行反种族歧视的相关培训。北京市将进一步放宽科学技术服务、互联网和信息服务、商务和旅游服务等6大重点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通州南部将再添一处油气公园，总面积达2.3万亩，预计一期工程将于今年9月底竣工。全新一季《奔跑吧》举行了以《奔跑吧 Amazing》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邓超、李晨、鹿晗等成员阔别一年后，将带来新一季节目的全新面貌。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我。 晴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林奇。今天是4月21号星期六，今天气温较低，要注意穿上外套哦。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3度，最高气温16度，东风1到2级，空气轻度污染，可能伴有小雨。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3到20度，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20度。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看到的是朝阳在14到16度，大兴丰台在12到16度，海淀在13到17度。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紫竹院公园在13到17度，云蒙峡在10到16度。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虚胖的人怎么减肥最快呢？对于虚胖的人来说，想要减肥的话，应该保证充足的睡眠，这样不仅对身体有好处，还能达到减肥的效果。如果长期睡眠不好的话，可能让身体出现虚弱的现象，还有可能会出现肥胖的状况。建议每天晚上吃完饭之后选择出去散步或者喝一杯牛奶，这样能够促进睡眠。如果想要快速达到减肥效果，不妨选择慢跑这样的有氧运动。要聊起北京的秘密，估计全北京知道的人不超过1%。比如大家熟悉的稻香村，这是北京的老字号，现在有好多稻香村门店，但是门店牌子上的标志是不一样的，只有带三合标志的才是北京正宗的稻香村。再比如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地铁1号线起点苹果园站的标号是103，为什么没有101和102呢？即编号为102福寿岭站和101高井站。自从1965年建成地铁后呢，就一直从未对外开放，现在已经彻底封闭了，成为了地铁幽灵车站。而关于老北京的小秘密，你知道的还有什么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 让我用生命中最嘹亮的歌声来陪伴你， 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谢谢，在我

经典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英奇，欢迎准时收听九点时段的节目。在最近呢，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在香港落幕了，最终《明月几时有》成为大赢家，他拿下了11项提名中的5项，其中包括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这样分量十足的奖项。而值得可喜可贺的是呢，古天乐终于拿下了影帝，这是古天乐第4次被提名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以至于让他觉得其实早就拿过了所有荣誉。而现在的古天乐呢，仍然非常勤奋且高产，这次终于凭借《杀破狼》《贪狼》圆梦了。在影片当中，古天乐玩命的打戏给他拿下了影帝，加了不少的分。来听到《杀破狼》《贪狼》插曲中由古天乐、吴越演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969旅行者。 欢迎收听969旅行者，我是泽林。在祖国西北广袤的土地上，有一个美丽神奇的地方，这里胡杨、沙漠、古庙、湖泊星罗棋布，堪称凡间的圣境，心灵的净土，也是英雄追梦的乐园。它就是苍天圣地阿拉善索旗。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请到了阿拉善左旗旅游局的副主任贺先生，首先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阿拉善左旗。 我们阿拉善左旗啊，是在内蒙古的最西部，我们内蒙古12个盟市，我们是最西部这个盟市，有27万平方公里。我们左旗呢是阿拉善的蒙古所在地，有80412平方公里，离得最近呢就宁夏回族自治区，也与甘肃省毗邻。同时呢，我们跟蒙古国是在接壤，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但是呢还是汉族居多的一个少数民族聚集地。我们这个蒙古所在地呢也是旗服所在地，巴彦浩特呢是我们阿拉善盟左旗的政治和经济文化中心。 在采访的过程中能听出来，贺主任对于脚下的这片土地是充满自豪的。 我们有全球唯一的一个以沙漠为主题的世界沙漠地质公园，就说目前是唯一，目前还没有第二呢。有世界四大沙漠之一的腾里沙漠，还有那个就是一种宣传的口号吧，美术世界的活化石奥文布拉格神秘大峡谷，这个很有看法。好，而且是我们阿拉善这个民族啊，是和硕特盟，和硕特蒙古呢是卫拉特布四部之一。 记得在一部剧中，梁朝伟曾经和张震聊到过腾格里沙漠，张震说沙漠有一处解忧杂货店，失恋的人都喜欢去，可以把不开心的东西留下。也可能正是印证了这句话，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在腾格里沙漠有着最纯净的沙漠与星空，当别人迷失在人山人海时，你的征途是星辰沙海。这里保持着最原始的自然生态，变幻莫测的地下水形成了湖泊，滋养了绿洲以及各种各样的神秘动物，在这里也需要你用双脚一步一步去丈量。那么怎么形容阿拉善左旗？贺主任告诉我们，去过这里的人都会用神秘来形容这里，而除了沙漠文化，这里还有很多其他的特色。 好多人来我们这边自驾来玩和自由行来玩，都是相当于好像是在发现新大陆一样，就挺神秘的。我们蒙一级的口号是苍天圣地丝路脱翔，在这个之前呢，我们也叫过秘境阿拉善。首先说一下这个世界沙漠地质公园，我们阿拉善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世界沙漠地质公园，目前还没有第二。所以说在这个世界沙漠地质公园里面呢，包括高山呀、湖泊呀、戈壁呀、丘陵呀、荒漠呀、草原呀等等的各种的这种沙漠都很全的。所以如果说在这种，大家游客想一想，如果在这种环境下我们要坐个低空的飞机，那是什么感觉呢？是不是应该是特别嗨呀？所以这个低空体验之旅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这边感受一下。从民俗的角度来讲啊，大家如果是到了我们这边感受这种少数民族的民俗啊，那就烤全羊、茶马、阿拉善的仿古地毯、定远营古城，还有我们当地的一些其他的小吃、饮食、人文文化、地域文化、乡土文化，都能感觉到、感受到浓浓的这个和苏特蒙古的一种风情，一种豪爽。 阿拉善奇异的大漠风光，秀美的贺兰山神韵，神秘的西夏古韵，雄厚的戈壁奇观，古老的居延文化，以及豪放的蒙古风情，构成了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神秘的阿拉善也是你不可错过的苍天圣地。经典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泽林，我们下期见。 太阳灼热电波，把音乐塞进耳朵，为精英注入能量。经典九六九，音乐最动听，最动听。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